镇定，冷静，集中精神。蓝柯狠狠地告诫了自己一番，和其他四人第三次进入了琉璃之地。春意老是狂剑士，曙光玄冰是召唤师，入夜寒是元素法师，比炎飞是弹药专家，加上蓝河控制的剑客，他们这支队伍同样是没有 MT 没有治疗的绝对暴力队。虽然他们的水平都没有职业选手那么高，但在普通玩家中却绝对是够顶尖。琉璃之地这个低端的副本虽然不是拿大号来碾压，他们却也有信心用这样的暴力队来碾压，也只有这样的暴力队才能打出最终极的记录。像之前兰西格在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，虽然是没有 MT 职业，但是却有细周这个牧师，这样一来输出是有降低的。而军摸校组队蓝河知道向来是暴力输出，所以他很清楚如果不用这样的暴力队和君莫笑是没法斗的，所以才必须回神之领域请来这些玩家中的顶尖好手。第三次每个人的精神都高度集中，前两次出现的失误这一次都完全杜绝，每个人都是100%的投入，推进推进推进。一号 boss 倒下，二号 boss 倒下，小怪清理霸后已是畅通无阻，此时的成绩绝对值得惊喜。但是托亚这个 boss 的风格他们都很清楚，在托亚身上抢时间需要一些运气，这 boss 技能太多，谁也不知道他面对一个攻击时会随机采出什么样的手段，没有固定的套路，自然没有固定的时间，也有很多人想要限制住托亚。但是30级的角色单人的话，在技能数量上完全无法和托亚抗衡，这个限制只能靠配合。这样一来难度就大了，尤其是面对这样复杂的 boss， 配合需要很久的磨合。但是这只是个低级副本啊，很多玩家打一打也就过去这等级阶段，谁会那么有心思还继续回头来接着研究？所以迄今为止限制托亚还只是一种理论。五大高手队也没有练过什么配合，自然也不去想着这种传说中的东西，几人就是一般的打法，一拥而上后各凭发挥推倒托亚。战斗飞快打响，城堡后花园战作一团，剑光弹药法师的元素气息召唤师的各种宠物几乎将花园填满，五人努力和托亚周旋着。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没有人还会分心计算时间，他们只是把能做到的地方做到最好。托亚倒下，不及蓝河自己去查看，系统那提神的声音已经传来，他们兰西格终于是再一次拿下了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，成绩26分31秒55。 成了， 那四人都很高兴，蓝河此时却还不敢完全放松。26分31秒55比起军魔校刷出的记录只是提高了一分半钟，但蓝河很清楚地知道军魔校的队伍这时还没到极限，一来装备上有欠缺，二来他们刷出记录时队中是有一个拖后腿的。即便是这样，蓝河他们的五大高手却也只是提高了一分半钟，这似乎还不足以镇住这个记录。 你们觉得咱们这成绩还能有提高的空间吗？ 副本结束出来后，蓝河很是郑重地问着其他四个高手， 你觉得这个记录压不住军魔校？ 冲毅老说， 如果还要有提升的话，小怪过程里没有什么太大空间了，也就是托雅那里。如果我们可以完全限制托雅，完全抢占住先手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还存在一定的提升。 比言飞说，但不管怎样，现在副本记录是破了，我们也没多的次数了。先趁全世界都在看着，找人在世界上把事造起来，把名声洗回来吧。 春意老说，好。蓝河应道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当然是早做好了。蓝河行会了一声招呼，世界上立刻出现了为蓝西阁证明的声音。这个话题是接了昨晚，当然昨晚参加嘲讽的人未必在，但蓝西阁他们要做并不是去打这些人的脸，只不过是给全区玩家看，蓝西阁可不是一定要靠君莫笑才能拿到记录的窝囊费。 这蓝西阁还真是刷了呀。 夜渡寒潭看着记录，又看到世界上蓝西阁已经打起了广告，默默地观望着。一分半，君莫笑的话恐怕还能提升超过这个成绩吧。夜渡寒潭的看法倒是和蓝河颇有些相似。 这蓝河到底什么态度啊？君莫笑到底会什么作为？看来马上就要知道了。 夜渡寒潭暗暗想着。这边春一老等人刷完了记录后就先撤离了，他们当然不至于还在这儿帮着练号，而蓝河此时比较难熬，有些抽风似的，一会儿就看一下记录，唯恐突然君莫笑的名字就跑到他们前边去了。提心吊胆了好一会儿，蓝河突然想起来，君莫笑那边副本次数肯定是用光了，这会儿又没到凌晨，他就是有那想法也不可能这时候就来破这记录啊。看来这最纠结紧张的时间又是留到了凌晨零到两点钟啊。看着君莫笑在好友名单里亮着，南河是想问又不想去问，犹犹豫豫的，却终究是没有去开口。记录已经抢回来了，君莫笑，这次我不会妥协。蓝河给自己努力打着气。蓝西阁在世界上进行公关也算顺利，毕竟破纪录的系统公告还在那儿摆着，榜单上也随时可以查到，这样有力的证据面前，新人倒是找不出任何挑刺的言论，更何况新人和蓝西阁也没仇，昨天突然会卷起那么一股风潮，也实在是月轮公会那炫耀的暴发户嘴脸太让人恶心了。时间一点一点地走向了凌晨零点，蓝河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紧张，尤其是从零点二十到三十分这十分钟里，蓝河几乎是什么都没干，只是死盯着信息栏。系统突然公告，看到系统两个前缀词，蓝河已是一惊。系统公告，请玩家健康游戏，合理安排时间。 靠，差点吓死老子。 蓝河忍不住骂出声来。原来是在半夜里，系统时常会自动发布的提醒玩家休息的消息。当然，从游戏公司的利益角度，他们肯定恨不得玩家前赴后继地玩死在电脑前。这种虚情假意的提示，若干年前大概还会有玩家觉得温暖，现在也就哄哄新人小白吧。12点30分，记录未见告破，蓝河稍松了口气，不过他又马上想到，万一对方是12点10分开始刷的呢？于是蓝河又紧张地盯着系统公告。 好了，今天不下副本吗？ 和蓝河一起固定队的细周等人过来问了。 下，下吧。 人真要破纪录，自己这提心吊胆也没用，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蓝河这样想着，跟着队伍去下了副本，但心里怎么也不能专注于副本上，失误较多，有一次差点没弄得队伍团灭。 老蓝，我来指挥吧。 大家都怕了，但也算能理解，都知道蓝河这时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宁。 行，你来吧。 换了指挥，蓝河失误的话起码不那么夸张，刚才简直是指挥着全队人去送死。一线峡谷刷完，琉璃之地刷完，这一夜已算过去一半了，并没有什么新的系统记录。蓝河总算是小松了口气。叶修这边，这一晚却是没刷记录。11点，唐柔换班开始上了游戏后，叫了包子入侵，等了苏沐橙上线，四人一队却是去了烈焰森林。冰霜森林、烈焰森林、暗黑森林、光明森林，是荣耀大陆上的四大森林，当然也是四片练级区和四个副本。其中冰霜森林等级最低，而烈焰森林就是此时叶修他们要去的，34级到36级的练级区。对于他们30级的角色来说，此地35级的小怪拥有最高的经验。但是，野外小怪经验再多，却也无法和副本里的精英小怪相提并论。再加副本通关后的额外经验奖励，不刷副本直接跑来练级区，绝不是一个明智的练级选择。这么不明智的选择当然不会发生在叶修这样的老手身上，他们当然不是来练级的，叶修的目标是烈焰森林的野外 BOSS 炎女巫卡修。在冰霜森林副本中，最强大的隐藏 BOSS 白女巫精通冰系法术，而在烈焰森林精通火系法术的炎女巫却是比隐藏 BOSS 更强大的存在，野外 BOSS。 野外 BOSS 必须是当前练级区的最高等级，炎女巫卡修的等级是36级。36级，超过叶修他们的角色已达6级，这超过了5级的限制，经验是最低幅度。不过杀 BOSS 这活动从来就不是冲着经验来的，不过6级的等级压制，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优势。目前各大工会精英团队等级是32级，却也没敢来招惹炎女巫卡修，怕的就是那4级的等级压制。毕竟这不是普通小怪，是所有 BOSS 中最强的野外 BOSS。 4级的压制都已让玩家们退却，而现在叶修却是领了4个人要来挑战6级的压制，而其中其他3人对此竟然一点惊讶的表示都没有。苏沐橙也就算了，对于唐柔和包子入侵，叶修觉得还是有必要让他们重视一下。6级的等级压制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大家要注意啊，炎女巫和我们相比有这6级的等级压制。 在寻找炎女巫的过程中，叶修说着。炎女巫此时必然是刷了的，这野外 BOSS 只要刷出来，没人杀就会一直游荡。此时第10区都开了好几星期了，不止炎女巫，更高等级的练级区里的野外 BOSS 也早都刷出来等着玩家呢。不像是刚开服的那一星期，野外 BOSS 还有个从没有到有的刷新过程。 哦， 对于叶修这个提醒，唐柔和包子入侵都是不痛不痒的应了声。 不要小瞧这6级的压制，结合他野外 BOSS 的身份，许多攻击效果打在他身上会有 6% 到 100% 的削弱。100% 的削弱意味着什么知道吗？就是全抵抗无效。举例来说， 如果是落花掌的吹飞效果有了100%的削弱的话，那么吹飞效果就会不存在。所以在战斗时需要适应这种改变。龙牙的僵直、天机的浮空、抛沙的致盲、专袭的眩晕，这些所有技能都会表现出比你们平时更弱的效果。叶修给两人严肃地上了一课。 哦，这样啊。 两人点头。 这种情况我们在刷一线峡谷副本的时候不是已经会遇到了吗？那里的 boss 什么的等级也高过我们的30级的吧。 唐柔说，高是高，但是从30级开始副本等级跨度一度不会超过3级，就是因为高过的等级压制有些难以应付。3级还算是一个可以容忍的压制等级，否则36级的烟女巫早都要被杀了，还能轮得到我们吗？ 哦哦，我会注意的。 唐柔倒是不敢带着包子入侵一起用我们来表态。包子，你明白了没？叶修问。 明白。 包子入侵答道。到底明没明白，叶修还真不清楚。四人在烈焰森林里转来转去，有时也会收拾一下惊动过来的小怪。四大森林的小怪，冰火两个都是以哥布林为主，当然等级不同，档次自然也不在一个阶段。烈焰森林这边的哥布林个个都是赤红的皮肤，一脸嗜血的神情，看上去就要比冰霜森林的凶悍几分。 这边，在这边了。 终于叶修从屏幕上发现了炎女巫卡修的身影。一片树林中的空地中，一团篝火熊熊燃烧着，炎女巫卡修神情狂热地站在一旁，手中提着一根极长的法杖，顶端是一团烈焰形状的符文，看起来像是在跳动着燃烧一般。在他的身边，一堆大大小小的烈焰森林哥布林环绕着篝火，像是在举行着什么盛大的活动，尖叫着转着圈，就是不见离开。 怎么办？太久没人碰，聚了这么多小怪。 苏沐橙说， 不慌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哎，身上药品都齐吧？ 叶修说， 齐。 几人答道。这趟出来前，叶修特意嘱咐大家，都是花钱在空机城的市场上特意买了中介的药水。 好，你俩先闪。 叶修说。 啊？ 唐柔不解。 你和包子先跑，我们会炸开他们那团篝火，对方会疯狂来追，这一趟能跑掉再来反击。 叶修说。 哦。 唐柔的韩烟柔和包子入侵，于是先一步撤离。苏沐橙的风书烟幕立时开始蓄起了激光炮，火线聚集的一瞬，叶秋的千机伞也是提枪般一举，一个反坦克炮轰了出去。接连三发的炮弹和激光束一气轰击在那团篝火上，瞬间像炸开的烟花一般朝四面八方飞溅开去。哥布林们尖声大叫着，狰狞的目光已经是朝着二人的方向瞪来。炎女巫也是朝这边一瞅，手中法杖一举，叽里咕噜念了个不知什么的东西。众哥布林突然手臂上一起泛起了火一般的红光，很暴力的模样。